哇，689呢就荣升全国政协副主席啦。哇，我真係恭喜你啊，从头党嘅怀抱仲可以受中纪委嘅监察添。喂，我係强国新闻者八旗。 杀猪杀鸡杀狗杀咩都得，就係杀得唔得。一轮义和团式嘅反韩活动啊，正搞得如火如荼啊。简单讲就係破坏破坏再破坏。唔明白点解淨係針對韩国，而从来冇抵制萨德系统嘅主人美国。可能欺善怕恶就係我国优良嘅文化啦。我係强国新闻者阿 Win。 欢迎嚟到强国 新闻者。我哋返到嚟第二节啦。第一节我哋讲好多友善啦，特别係八旗好可能同阿吴光正好有。 喂，首先讲一讲呢就係、是、呢即係我都讲少少题外话啦。其实我同阿 Win同埋一个唔存在嘅，唔系存在呢个空间嘅 MJ 咧，都几期待星期六我哋嗰个网聚咁样嘅，系啦。 咁啊，再次呼吁下啦，八旗。 系咯， 因为我嚟唔到。 你唔系嚟到咩？ 可能可以出席一部分啦，因为当晚有嘢做。咁咧，当晚嘅时间系啦，当晚嘅时间咧系六点入席。七点就有欢乐时间啊，大家鍾意推入排狗啊玩下天狗都可以嘅。咁七点钟就正式就进食㗎啦。 咩地步啊， 地点呢就由通知大家改咗地点㗎。本身嘅长沙环彩晶轩呢就已经改咗啦。我哋而家去咗一个长沙环广场嘅富林。 但富林正喎。 但要提醒大家喎，呢个系一个正嚟㗎喎。长沙环广场唔喺长沙环站㗎，长沙环广场喺荔枝角站㗎。再提醒大家，仲要事情说三次啊。3月18号6点钟荔枝角站嘅长沙环广场富林见。 係啦 ,MJ 等下大家㗎啦。 係好，到时见大家。 係啦，咁呢就好啦，继续讲友善啦。 好，起码唔删。 係啦，咁呢我对友善呢真係有热情啊，真係你都阿边好明。 随住当年嘅招聘唔成功啦，面试唔成功。 我冇怪佢嘅，真系我冇怪佢。 咁、其实你个样应该唔得嘅，大家都应该清楚。 唔系，大家礼拜六可以睇到我个样系 OK 嘅，系啊，即系会觉得有事系浪费咗。点解有事会接呢，大家谂到原因啦，即系。 其实你就可以做八两金咯。系，anyway 啦，anyway。 唔系，你唔好 set 嗰个即系所谓嘅唔好嘅预期俾啲听众。大家我惊见到我即系忍唔住，即系大家 等埋你打鸠你啦。 我真係好唔想喎，我想讲。 OK, 咁就讲返头先友善啦，唔 係啦，我继续赞友善啦。咁友善新闻台呢、其实呢唔係完全同强国冇关嘅。咁呢佢其实有一个节目呢，又係新闻又係新闻部，我好欣赏嘅，就叫做呢个友善中国组。咁友善中，如果大家呢依家呢睇到好多时，尤其是大台嘅新闻呢，好多时呢讲强国嘅嘢咧，一系就讲埋啲旁枝嘢， 系 即系一啲叫做无端端又话啊，依家国内兴起一个唔知乜嘢化妆热潮啊，乱噏啊，或者跳广场舞有带来好多商机嗱，通常佢系讲呢啲嘢嘅 正面啦，即系简单讲 正面或者一啲湿性嘢咯，嗱、就算系负面都好咧，都系俾咗湿性嘅负面嘢嘅， 系。 即系例如讲紧话，哎，依家都比较冷漠啦，啲都市人咧，随住咧，即系国内嘅城市急速发展咧，人咧人同人之间比较冷漠啦，即系类似讲啲咁嘅嘢， 即系唔重要啦，系啦，啲唔系重要， 系啦，但系咧。友善中国组咧，读啲嘢都读得几硬嘅。 系，例如咧， 李旺阳 吓， 系啊， 嗯， 李旺阳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应该系友善，又特别喺呢个友善中国组去掘出嚟先。 嗯，咁呢个友善中国组佢嗰啲记者啊，或者佢嗰个后边幕后班底系咪全部都系国内人嚟，定系专登系一啲香港人专登去搲料去点样嘅？ 其实呢班人嘅背景咧，尤其是个总监咧，即系友善中国组嗰个大佬咧，就系一个叫做好资深嘅新闻从业员嚟嘅，香港人全部香港人嚟嘅，好资深嘅新闻从业员嚟嘅，咁就佢好多记者亦都系即系想当年可能喺大台又好，或者其他电视台或者其他经验都好啦，都系唔多唔少有啲住京啊、住广州嘅经验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佢去啲角度啊，或者佢督嗰啲话题系督得好硬或者食得好重嘅啲嘢，系啊，咁咧嗱， 大家又冇誤會，就係話，有線中國組你，我好似我哋強國新聞社講到咁，係咪真係為日日鬧中國？又未必係嘅。佢，我覺得佢都算客觀持平嘅，即係例如佢。中国电子商贸发展得好快咁样，咁佢都系有报道嘅，佢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佢个角度都系，咦都几好，都唔错咁样。咁但系咧，佢最欣我最欣赏佢就系嗰种是其是非其非嗰种态度， 系 系啦，咁就所以同埋佢，尤其是喺依个世代嘅香港嚟讲咧，咁真正咁样督得。中国都咁硬不嚟，仲系要有质素咧？我谂呢个有线中国做咧，都算系无出其有啦。 咦？咁随住有线嘅倒闭咧，可以邀请我哋呢班有线中国组呢啲记者，可以得闲有时间有兴趣嚟客串下我哋，另外开个节目俾佢都可以 嘅。系啊，又或者咪请佢哋睇下冇机会揾佢哋嚟做嘉宾咯咁样。 系、 因为其实即系本身小弟都认我离身咗先啦吓，我都识少少喺呢个有线中国组。做嘅人嘅，咁就都系一个好杰出嘅新闻从业员嚟，我只可以咁讲，系啊， 咁啊，即系可以睇得出啦，白琪真系对有线，特别系新闻台啦，唔计呢个球彩台或者足球台啦，系特别有呢个深厚嘅感情喺度， 因为佢会真系会做啲特辑啊，即系例如你 let's say 讲紧你文革咁样样，你文革你50周年咁样样，系咁基本上佢真系做一个文革50周年嘅特辑，访问咗好多唔同嘅人去讲佢喺文革嗰阵时，无论系好又好，唔好又好，又或者讲紧话一啲即系中间少少都好，佢哋喺文革嗰阵时经历，甚至佢哋嘅反思，甚至佢哋对依家睇翻咁多年之后啦，睇翻对文革嘅睇法咁样，我觉得都几值得去睇嘅，亦都同埋佢嗰个立场亦都未必有某啲大台咁偏颇。亦都系事实，质素，我想讲质素嚟讲咧，可能嗱，如果都系嗰句，有啲听众系做新闻从业员咧，可以反驳我。咁但系咧，我知道咧，就系讲紧话咧，就算喺新闻界入边， 系 某大台咧系出名质素差嘅，喺新闻界入边记者嘅共识，即系或者我哋呢班人共识，某大台咧近呢十年八载出名质素差噶啦。有线系出名质素系偏好嘅，系啦，我只可以咁样讲。 OK， 咁 唔知会被人告咁样讲啫， 咁啊唔会嘅。咁其实讲开有线啦，即系始终佢都系一个叫做，虽然唔系第一个啦，好似坦白其所讲嘅丽的呼声啦，但以我呢个年代嚟讲，佢绝对系一个创先河嘅一个嘅收费媒体啦。咁如果头先我都讲过啦，咁啊回应翻可能掹翻我哋国内啦，因为国内而家都开始陆陆续出现好多呢个收费媒体嘅，咁可能讲少少咧，就系譬如收费媒体而家喺国内玩法咧，就譬如好似去到腾讯啦、爱奇艺啦，或者系一个佢嗰个叫做优酷啦，咁佢而家开始采取一个叫做 VIP 制度嘅。咁如果譬如你想睇一啲特定嘅节目或者特定嘅电视剧，以至到系一啲特定嘅专辑，你都要 join 佢个 VIP program。咁收费唔系好多嘅啫，应该几蚊嘅啫。咁我觉得咧，亦都系一个电视或者一个媒体上面一个好大嘅变化咯。 讲开呢啲腾讯啊，尤其是爱奇艺呢啲咧。好得意，我觉得有时世事啲嘢咧，点解我咁讲咧？尤其是 你俾个前提嘅， 尤其是爱奇艺嗰啲咧，佢本身系做咩起家嘅咧？佢就系做嗰啲盗版 link 嗰啲起家，即系佢系偷人哋啲 link 咧，即系例如我上网，我想睇戏咁样，跟住佢又唔知点样，即系嗰啲盗版咧，或者一啲即系侵犯所谓侵犯知识产权嘅嘢咧，就系讲紧话，即系佢哋系靠呢啲去做起个朵嘅，咁依家我有即系做起咗啦，有钱咗啦，咁咧就好似从良咁啦。依家我真系买版权嚟做，买版权嚟播，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健康嘅趋势嚟嘅， 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业界嘅一个形态咯。而家喺国内真系开始普遍，佢哋就唔系叫做收费电视嘅，我哋香港叫收费电视，佢就叫做付费电视。咁啊，不过咧，网媒咧呢啲咁坦所讲嘅奇艺啊、优酷啊呢啲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即系始终都系。一个要上网或者是暂时啊，仲未兴起到去到系用电视机睇，除咗乐视咁啊。但如果一般要用机顶盒睇嘅付费电视咧，其实国内已经兴咗好多年嘅咯。 我想用基地合体，我想十年八载。 真正的电视啦，头先我哋所讲的爱奇艺啊、腾讯啊，呢啲始终都是可能用平板啊、用手机睇嘛。咁如果真系用电视睇嘅咧，机顶盒嗰啲真系用 十年八载咯，差唔多咯，系啊。咁开麦之前咧，我同阿 Vin 咧就即系倾过呢个话题嘅。咁咧我就讲翻我有个亲戚系即系广东一个亲戚嘅经历，佢就同我讲咧就话喂阿伯奇啊。基本上呢即可能佢要求佢对啲老人家嚟因为佢对睇电视要求比较高。 对电视有一份执着。 係啦，咁所以佢话喂阿伯奇，我唔买机顶盒呢，基本上我就觉得冇嘢睇㗎啦，基本上。 但免费电视台其实国内好多喎，嗱先唔数央视嗰十几个。咁全国基本上每个省都会有一个卫视台，呢啲卫视台 suppose 都应该系全国都睇到嘅，包括系咩比较大家耳熟能详嘅 湖南卫视啦， 江苏卫视啦，浙江卫视啦，每个省都会有一个卫视，呢啲 suppose 会睇到，加加埋埋都应该超过30个都唔够睇。 同埋咧，因为其实咧佢有另外一个背景嘅，其实我啱啱谂翻起就系咧。佢若果係2010年左右呢、大陸嗰啲電視呢開始個制式開始變啦。咁呢就呢我哋傳統啲制式叫 analog 㗎嘛，叫做。咁佢開始走去叫數碼化 digital。咁用數碼化呢，尤其是數碼化啱啱推出嚟嘅時候呢，咁呢基本上你冇機頂盒呢就睇唔到數碼電視。 咁可以傳統一般嘅 analog 嘅嘢都可以睇到。 咁但係就慢慢，但係佢嗰陣時嘅趨勢慢慢淘汰緊嘛，同埋好多高清台呢，你係尤其是嗰陣時啊，好多高清台你冇機頂盒就睇唔到 digital 啦，冇 digital 就睇唔到高清台。咁所以点解机顶盒变咗咁重要呢？基本上呢依家强国嘅家庭呢即係正正常常家庭，唔係特别穷，唔係穷到冇饭开嗰啲啊。咁就係基本上就家家户户呢都係会有个机顶盒嘅。咁而机顶盒呢其实个收费係唔係贵嘅。 呢、這个其实取决于呢你睇咩台囉。 冇错冇错。 佢会有啲收费 plan 㗎嘛。咁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呢佢会有啲机顶盒呢係会有 VOD 嘅。咁佢个 VOD 呢就已经来自咗好多电影啊，或者一啲嘅过去嘅球赛片段啊，或者係一啲嘅电视剧，你可以撳返嚟睇。咁而我相信应该係比较浅嘅。如果你採用呢個 VOD 嘅呢個服務，咁亦都有一台呢我絕對相信收錢嘅。譬如我成日睇波嘅風雲足球啊，或者一啲嘅咩女性頻道啊、購物頻道啊，呢啲都會係要收錢嘅。 係啊，咁呢本身呢呢啲其實我講緊機頂盒，機頂盒即係講啲咩所謂機頂盒呢，咁其實未必一定傳統我哋嗰啲叫做機頂盒。其實我想講啲小米盒子，其實已經係本身我哋口中提及嗰種所謂機頂盒，或者一種叫做一種模式咁講。因為其實呢依家呢強唔止我哋香港啦，其實嗰啲盒子都係強國出嘅啫，發明嘅啫，冇話發明咧，即係佢推出啦。咁就係基本上，例如咩小米盒子啊、安博盒子啊依啲咧，其實咧就係強國成韓城市咧，就係因為佢哋好多時係想睇多啲唔同嘅台，因為咧有一個統計就係話咧，大陸咧全中國啊有超過2000個台。咁当然你冇可能即係一个月睇晒佢2000个台啦。 2000个台你就係攞住个遥控器去转台巡一圈嘅话我相信都已经用咗你半个钟头至九个字 㗎。同埋呢呢啲机顶盒或者我头先讲呢啲咁嘅盒子啦，呢其实慢慢所谓啲传统所谓机顶盒呢慢慢被我头先口中提及啲盒子慢慢去取代咗嘅。因为个盒子其中一个好处就係讲緊话呢，除咗讲緊话我睇即系传统嘅电视以外啦，咁另外一边厢就系好似阿头先阿 Win 提过嘅点播，有大量嘅点播服务啦。另外一边厢就系咧，佢哋可以睇到有机会睇到国外嘅电视节目，呢个系对佢哋嚟讲最有价值嘅一样嘢。 系国外嘅电视节目，其实如果佢装嗰啲，应该都会俾人封杀晒嘅喎。除非一啲电视剧或者系电影， 其实枕住俾人封，但系咧呢啲咧就真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咁咧就系咧嗱，我嗰头我官方封你，我嗰头咧我又有另外嘅方法搵到个所谓 VPN 嘅 server， 咁我又可以轮到我去我 let's say 我讲紧日本嘅，日本嘅电视台嗰啲 link， 我又可以轮到。咁所以其实咧。呢啲盒子对强国嘅用家其中一个意义，嗱，对香港用家意义就好得意。香港用家意义咧，就睇翻强国嘅电视节目，即系特别系睇足球。 系， 如果对强国用家意义咧， 除了睇翻本即係中國嘅台以外咧、嗯，或者點播以外咧、嗯，就係、是、睇我為我想睇鹹片 嚇， 係啊，有啲鹹片台， 係 又或者講緊話我想睇日本嘅電視台，又或者我真係我好想接觸台灣嘅新聞。 嗯、 我想睇国外嘅新聞， 但系呢类型嘅台系咪都需要付费嘅咧？ 唔使，佢搵 link 啫嘛。 哦， 咁所以搵 link 佢咪大条道理去，唔系你可以付费，付费咧佢个 server 会稳定啲。 嗯， 咁但系即系当然佢你要俾钱啦，俾咗钱唔代表你可以一世睇到嘛，因为佢官方会冚你噶嘛。 嗯， 咁亦都佢近呢两三年系冚得好犀利噶嘛。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咁如果你唔付费，你可以都可以有机会搵到条 link， 咁你就可以接触到所谓国外嘅资讯啦。 哦，原来呢个国内电视行业已经系发展到咁嘅情况，因为嗱，其实可以咧同大家汇报一下呢个情 report 一下嘅情况，因为小弟咧一定系我哋强国新闻者里面出差次数或者接触国内次数最多嘅，咁啊住酒店情况或者次数亦都系最多嘅，但系我系绝对唔会开大陆嘅电视，因为一般嘅情况我都。冇特别嘢睇咯，大陆电视系真系好少开或者好少去睇。 我睇大陆嘅电视我好深刻嘅，我仲记得我早几年咧，我系即系都嗰阵时都常常翻强国出差啦。咁、跟住喺酒店度即系都冇嘢做，你知我咁咧都匿喺间房 度先听下音乐玩。 唔系呢啲要自不然会啦。咁、就系有啲写下文章咁都会嘅。咁咁但系有时闷，一个人闷都要睇下电视咁样啊嘛。咁咧我嗰阵时我记得咧，佢嗰阵时啲卫视咧就播紧三国 吓， 系啦，咁 就系我哋以前冯两老嗰个， 唔系冯两老，就是、何润东做吕布套三国 吓， 林心如做啊，应该林心如唔系做貂蝉咯，唔记得咗，林心如做貂蝉嗰套三国，咁我喺度追紧啦，咁、咧。咁你自不然有冇广告时段㗎啦。咁跟住我嗱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呢，咁、我广告你咪顶多埋一两分钟两三分钟，跟住咪跟住我要返嚟睇返嗰套劇啦。跟住点解我睇极都仲有啲广告，即係不停播嗰啲广告。 十几分钟㗎喎。 係呀、 随住应该2012、2013年呢，大陆实行咗一个法例。就係、唔可以喺节目中途插播广告。咁以后嘅广告仲夸张，点解呢？因为佢一节里面系冇广告，但系当呢一节完咗咧，即系一集完咗之后咧，佢系播成四五个字嘅广告。 系我嗰阵时候我嗰阵时应该睇四五个字广告，我就好有耐性嘅。 但中间你冇留意佢冇广告嘅咩？ 吓、啊， 成节成集里面冇广告。 咁、但系我估唔到佢之后会咁严重啊嘛！四五个点解话四？点解我坐喺度？点解仲不停播紧广告咧？ 你有冇留意咧？大陆嘅广告咧，如果你当其时咧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香港人，可能未必会意识到或者去有共鸣嘅。大陆嘅广告咧系当其时应该好多广告都系药嘅广告， 系 全部都系药嘅 或者医院， 系啊， 药或者医院， 即系啲咩你最需要嗰啲咩壮阳服务啊，不育。啊，嗰啲咧就好多嘅。 咁同埋咧，有嗱，头先讲紧，我睇咗四个字广告啦，20分钟广告，系呢二十分钟入边咧，我睇咗好多广告啦。而嗰啲所谓好多广告咧，其实来来去去都系五六个嘅啫。 佢会重复嘅、 不停有重复咯，即系五六个或者六七个广告不停喺20分钟有重复咯。 呢个系大陆嘅一个电视业嘅一个比较特殊嘅一个情况咯。 即系我 而家就唔知啦，因为而家真系呢一轮我好少开电视睇啦。 据我所知都系差无几。系啊，即系所以好敏噶嘛，我明明我等紧睇三国噶嘛，啱啱咪好紧张，哎呀，真系阿关公会斩咗颜良佢咧？点解我等极都未等到咧？咩事咧吓？真系。 OK， 咁你当其时都多睇噶喎，即系如果大陆嘅， 唔系我拣嘢睇嘅，咁因为我个人比较即系个文化气息比较重啲嘅，大家听众礼拜六有机会见到我就明噶啦。 我知，希望你当日可以安全咁离开啦。 系啦，咁就所以我会比较中意睇，可能睇啲三国啊、水浒啊呢啲剧。我系即系佢一播都几有兴趣睇嘅。咁、第二咧就系、是、咧。我有时间中咧、我都会睇下嗰啲叫做类似非诚勿扰嗰类型嘅节目 哦，相亲咯，佢哋叫 系啦，即系佢有一段时间好多相亲节目嘅、多到系即系佢嗰个叫做佢嗰、个即系类似电检即系管局嗰类嘢， 管管局 系啦，管管局就话喂，你哋太多呢啲节目喎，咩意识不良乜咁样喎，系啊 ，OK， 但系都几好睇，其实我觉得咧， 随住呢几年咧，或者十零八年嘅发展咧，国内嘅电视台咧，其实我觉得啊，喺制作方面已经超过咗香港。 哦，远远超过香港。 因为我去过湖南卫视嘅现场录影啦，亦都去过东方卫视嘅现场录影啦，好明显系会觉得人哋嗰个认真啦、舞台背景啦，或者系佢嗰个节目嘅制作嘅整体流程咧，个质素系高嘅。 因为其实大陆嘅电视咧，俾我感觉好大认真。 嗯， 我觉得某程度上咧系第一佢哋系开始多资金啦吓、第二就系其实系竞争催生出嚟嘅啫。你无线，你 TVB 有冇钱咧？有钱，非常有钱。咁、但系问题就系讲紧话都冇竞争。 你使乜做咁好啫？ 系咯，我使乜做咁好啫？ 嗯，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所谓问题嘅症结所在咯、 你 TVB 悭地一个节目，如果即系亚视未执嗰阵啊，即系或者电网上媒体未咁发达嘅时候咧，一个节目廿几三十点系好正常。喺大陆你真系冇乜可能揾到一个廿几三十点嘅节目。你谂下，大陆十三亿人，我当系十亿嘅受听众，十亿你一个点你都讲紧100万。如果你通常以大陆比较火嘅，佢哋会叫做比较红嘅节目啦，比较火啊，比较火嘅节目，都系讲紧可能三四个点，三四个点嘅已经讲紧几百万嘅啦。 再加上咧，我讲翻头先竞争嗰度啦，依家唔止其他电视台嘅竞争，因为仲有可能网上边咧啲网剧啊， 或者网上嘅综艺节目咯， 系啊，即系呢啲嘅竞争。其实你香港都面对同一个问题，但系问题就系问讲紧话你依家无线。佢冇竞争太耐，咁基本上佢依家一面对住网络嘅竞争咧，佢就净系识得用啲所谓下三流男少少嘅手段，就系、喂你黑网上嗰班友咯。无线好早几个月前有个节目就系请啲 YouTuber 上嚟黑坏佢啊嘛，话叻佢哋系啊。咁咁但系佢就冇一个所谓相对嘅科案或者我点样我制作得精良啲或者点样去强化翻自己嘅优势。 其实咧你话国内一啲。包括而家香港好多身边嘅朋友睇嘅节目咧，好多系佢哋嗱唔可以叫做创先河或者创新啦，系佢哋可能系带起个潮流出嚟嘅，以至到可能好多嗰阵香港都有抄，大台都有抄嘅，咩中国好声音啦，或者一啲嘅歌唱比赛啦，咁其实最早期就系湖南卫视最早嘅2004-2005年嘅超级女声就捧红咗张靓颖啊、李宇春啊嗰几个啦，即系一类，首先系一类节目。跟住到爸爸去哪儿啦，咁我諗好多听众应该都有睇过啦。即係呢类型节目呢，我唔知係咪就係中国会首先创啊，即係强国。 唔係呢个呢，无论爸爸去哪儿或者依家嗰啲歌唱节目呢、其实绝大部分係韩国嘅节目嚟。 OK。 係啦，即係爸爸去哪儿係韩国玩先㗎嘛。即係其实依家呢我唔敢讲所有好多中国嘅出红 比较 hit 啦，比较 hit 嘅综艺节目，依十年八载都好，全部都系韩国人创出嚟嘅。 哦， 系啦，即系冇我未必话韩国人创出嚟，即系有啲可能系欧美嘅，有啲欧美嘅，但系喺韩国嗰度佢玩得好。咁跟住咧，中国可能十年前系抄，十年后咧佢依家系直情喺韩国度买个版权翻嚟，我去做呢件事咁样样。 系 啦，咁中国无嗰个所谓创意工业咧，无论系电视又好啦，或者电影又好啦。我觉得佢依家制作越嚟越好，观众佢有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讲紧咧，就 系、 正正我头先阿回应，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是、回应翻阿 Win 头先你讲嗰句嘢咧，就好多节目本身佢唔系佢哋做原创，系啦，即系佢哋其实 即系缺乏一个创造力咯， 创造力都系唔够，都系唔够。你睇下佢啲剧，佢拍啲咩剧出嚟？嗱，佢有好剧，但系啲题材来来去去都走唔出嗰个框。 就好似我哋上两集讲嘅嗰个叫做 IP 啊，佢就一系就抄一啲嘅网上比较红嘅一啲小说咯，再唔系嘅就系即系可能嚟嚟去去都系啲抗日神剧啊，或者系啲宫廷剧啊，再唔系就系一啲嘅已经国家禁播咗嘅穿越剧啊，就时光倒流翻到嗰啲呢啲，即系冇话啲比较有。即系我谂 I P 嘅小说改造改编电视剧已经系一个走到尽头噶啦。 系因为其实始终佢国内个环境咧，相对嚟讲，可能佢好多嘢系钳制住你，好多嘢唔敢拍。即系嗱，如果 我唔知道大家各位听众有冇留意啦吓、如果你话强国依家啲剧系强嘅话咧、其实依家真正嗱，我计我讲全球啊、最强嘅剧咧系美国，依家系美剧、基本上我谂可以讲紧话历史以嚟其中一个高峰期， 系 系啊，即系无论佢喺观众嗰方面啦、或者佢嗰发行形式方面，即系佢唔系好似以前咁传统净系电视播啦、你好似 Netflix 咁样样， 系 基本上你系一个 online platform 一个去播咁样样啦，又或者讲紧话佢啲题材。你好多佢题材，佢超佢 superhero 也有，又或者讲紧话佢讲政治都有，又或者讲紧话佢讲一啲有少少争议性话题或者刺激少少偏心 break， 即系越狱嗰啲又有，甚至我之前我系 Netflix 先睇嗰、那个，哇！我都觉得哇，你咁犀利嘅拍啲咁嘅电视剧嚟，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嘅心目中电视剧一般嚟讲系制作同埋成本都低啲噶嘛，咁咧，但系佢系拍一个。 即系类似系荷里活大片咁样， 类似荷里活大片嗰种级数噶啦，即系佢拍一个哥伦比亚毒枭嘅故仔嘅，基本上，佢真系哥伦比亚拍咁，跟住真系变脸扮烂，佢啲制作又认真又有考究，跟住仲有啲 side product， 有啲纪录片走埋出嚟，我都觉得哇，你真系犀利，同埋佢真系掂到好多你美国政府嘅敏感位，系啊，咁 即系始终美国喺个审查方面。 松好多，松好多。 好似国内咁样，依度又封杀你，嗰度又封杀你。嚟紧啲韩剧，我谂都可能喺国内都会消失好一段时间噶啦。 系啊，佢依家 或者韩星啦，全智贤代言嘅嗰个 OPPO 啊 ，VIVO 啊 ，VIVO 啊，哇，好多而家系应该全国内销量比较好嘅。咁即系呢啲都会消失噶啦。 咁反而咧，嗱，如果我头先讲开咗美剧，反而依家咧，尤其是喺大城市。据我所知啊，北上广深嘅大城市，一啲真系叫中产，或者即系我衰啲讲，佢读过下书嘅人，系咧呢十年八载好吹捧美剧，其实，反而佢哋系睇唔起自己国内嘅剧，韩剧系比即系佢哋会觉得韩剧比系靓仔靓妹睇嘅，即系可能韩剧多人睇，但系佢哋觉得喂你呢啲 cheap 啊，我系啊，咁我系睇咩咧？我系睇 House of the Card。吓，或者我系睇即系自拍屋，我系睇或者 Netflix 依家 The Crown 即系讲英女王，我系睇呢啲，即系因为系啦，即系佢开始嗰个品味或者佢嗰、那个所谓嗰个潮睇剧潮流都慢慢向世界接轨，反而我哋香港呢个反而系落后咗。 香港仲系睇阿洪永城啊、徐元 B B 啊，或者系呢排成日着阿爆哥啊呢一啲咯，即系香港始终系。都是我哋围绕嘅主题，就是、一路都是个竞争啊，系比较薄弱。喺冇竞争嘅情况下，你系唔会再点样再行再求进步。 系啊，即系因为佢，我讲多少少美剧啊，各位唔好意思，真系吓亲我。之前睇 House of Cards， 即系自拍屋好出名咯，咁Vin你都听，或者好多听众都听过。开头我谂住边个拍嘅咧，叫拍得咁好，原来是大卫芬查拍。可能有啲听众睇开电影咧，都听过大卫芬查呢、這个，都系荷里活，我谂。未必是最賣錢的導演，但是一個肯定是一個一級的導演嚟。 大概是幾多集啊？去完咗未？ 哇！佢好多季喎、啊，佢嗰都唔知玩到唔知第六，我唔止添啊，好多季喎、啊，第七、第八季好多。 即係每一季大概 十三四集，十三四集左右啦。佢玩咗好多年嘅啦，《House of the Card》。咁基本上就甚至盛傳啦、中南海嗰班領導咧、 都喺度睇， 都係呢套劇嘅 fans。是啊，因为佢系讲美国政治嘅佢，呢套剧系讲美国，即系你啲美国政治点黑暗啊，嗰啲人勾心斗角啊，系啊，即系跟住又点样去抹黑你嗰啲其他总统候选人啊，即系讲呢个故，讲呢啲呢类型嘅故仔。你话中国有冇可能拍到个中国 House of Cards？ 呢、這个冇可能噶啦，有啲电影比较涉及一啲比较系敏感少少嘅题材，或者系 set ending 啊，或者系一啲嘅可能警匪嘅警察全部死鸠晒，你即系踩赢晒嘅，呢啲嘅结局佢都要封锁嘅，佢系唔会俾你去有更大嘅创作空间喺度咯。 系咯，咁嗱，讲咗即系嗱，即系讲咧呢啲电视电影嘢咧，即系我同阿 Vin 啊，即系 我最衰 MJ 唔喺度，即系我哋大家都系继续会滔滔不绝嘅。咁即系将来有机会啦。大家再讲下啲电视电影啦，我哋不我都成日都成日讲，其实我哋都 系啊，都成日都系围绕住周星驰。我呢个级数比较低嘅，但系唔紧要，我哋咧就大概仲有几日时间，咁啊节目出紧嘅礼拜四啦，咁啊礼拜六嘅。记住，重要事情说三次啊！礼拜六3月嘅18号， 六点钟长沙湾广场的，记住在荔枝角站啊，荔枝角站出的长沙湾广场富林酒楼见大家，等大家。 OK， 好， 好，今集节目时间见，好，拜拜。 拜拜。